政府不延长竹篙湾土地认购权有效期，华特迪士尼表示失望。 本港新增三宗确诊，部分防疫限制微调。 大马总理穆希丁指现政府稳固，自己仍是合法总理。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各位听众观众早晨，开始今日的千禧年代啦。昨日就见到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了一篇声明，就有13页纸的，就讲一些法律上的原则，讲到法庭绝对不应该政治化的。讲到其实终审法院首席法官这样发声明，其实都相对罕见的，因为过往很多时候都是在一些譬如法律年度开启典礼的时候才会见到首席大法官讲话的。今次就见到他在这个时候发表了一个长篇的声明，其中都提到就说在不熟知情况和在欠適當基礎和理由下，或者單憑純粹聲稱斷章取義之事就批評法院和法官是錯誤的，亦都損害了公眾對司法的信心。他強調批評是必須要理由充分恰當地發出，司法機構和他的職能是不應該被政治化的。全個就13頁的，有些要點都可以再陣間仔細討論，大家都可以打來一起討論的，187231 187231。馬道立罕有這樣發表這個聲明，你怎麼看呢？可以講講你的看法。亦都有人就觀察到就近日好像有一些媒體或者有一些社會上的聲音都對於一些法庭的裁決有一些覺得不對的地方的，你怎麼看這些說法呢？都可以打來講講你的看法，187231。电话旁边请位嘉宾倾下先，请嚟有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一齐倾嘅。早晨，汤家华。 喂，冠霖，早晨。 早晨。嗱，因为咧就今次都见到罕有地咁样做啦，阿马道立，你又点睇佢点解咁样做咧？同埋喺呢个时候做，系咪有咩需要咧？ 嗱，你就话好罕有啊，我就觉得系即系应该要咁样做嘅。 应该要咁做。 一贯以嚟咧，喺司法制度之下咧，法官都系有一种高高在上。清者自清的心态，从来都是呢，有人批评的话呢，法官呢或者法庭呢就会认为没问题的，过些时间呢大家明白事理呢就会清楚了。但是在今日这个资讯发达，个个人都是意见领袖 的日子呢，其实法庭是要即是令到它的透明度是更加增加，特别是多些向公众解说有关即系政治背景嘅一啲判决。其实如果你放眼睇最近咧，系我哋系多咗好多同政治有关嘅案件，而有部分人士咧就单单从一个结果个角度去睇。我觉得如果你话我对呢、這个判决系感到失望，我觉得呢个系冇问题嘅。但系如果将佢归咎于法官嘅政治取向，认为佢有偏颇，或者甚至是被政治立场所影响呢，咁呢个就係对法庭有啲不公平嘅质疑，因而呢係影响到法庭嘅独立性，亦都係因此呢係会破坏到我哋嘅法治。咁所以呢啲係一啲非常之严重嘅情况。过往呢法官觉得清者自清冇问题呢，我哋都仲有呢个大律师公会呢係出嚟维护法庭的独立性。有很多人都忘记了大律师公会的会章第一段是要求呢是这个保卫业界的独立性，第二段呢就是说我们有个责任去维护这个司法公正和这个司法的制度的独立性。但是近年呢即是很不幸地你可以看到呢很多政治事件呢就大律师公会就第一时间出来发表很多意见，但好似今最近呢啲時間，法庭受到不斷嘅攻擊咧，我哋又睇唔到大律師公會出嚟維護司法體系。我留意到琴日咧，就戴啟思就以個人嘅名義就發表咗聲明。但到今日為止咧，我都見唔到大律師公會出嚟發表聲明。咁我咧呢、這個情況係令人擔憂嘅。亦都令人失望嘅。咁如果你呢、這個司法體系冇咗大律師公會去維護咧，我觉得自己要话多啲为自己辩护，我觉得呢个系无损于即系法官嘅独立性。特别我留意到最近有一啲即系言论啦，就喺度讨论有关三权分立嘅问题。我哋上次都喺度倾过。有啲人觉得，如果你认为冇三权分立咧，就冇司法独立啦，冇司法独立咧，香港玩完啦。呢、这个方程式咧系错嘅。 其實有冇三權分立同司法獨立係無關，因為如果你睇翻基本法第二段就已經講到我哋係有司法獨立。 嗯， 你有冇三權分立都好咧，我哋係有司法獨立。咁所以唔可以即係用一個政治嘅眼光去睇我哋嘅司法系統係咪真係一個即係完全獨立於政治嘅一個機構。 嗯， 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我明白到社會因為我哋經過一啲即係好動盪嘅日子，有好多人感到好憤怒， 嗯， 因此佢覺得如果有人犯咗罪，係應該受到懲罰，唔， 嗯， 應該係俾法官放人。 嗯， 但係我哋每對每一件案件，其實我哋喺報道上都知道嘅認知，其實真係不深嘅。我哋唔明白嗰件案件裏面有啲咩獨特嘅情況，或者個證據嗰方面係或者係咪真係不足夠咧？咁仲有一點咧，我希望喺度強調。嗯，我哋呢个制度特别是普通法制度， 嗯， 我哋是信奉宁众莫枉。 嗯， 宁众莫枉的意思就是说，就算在一两单案件里面真的有人侥幸被法官放了， 嗯， 不是等于法官有政治取向， okay， 而是因为我制度上我哋 是偏倾于被告的权利。 嗯， 这个是我哋呢个制度下的一些，如果你可以说话代价的话，就是一些代价。 嗯， 但是如果你每当你即是宁众莫枉的时候，你又说不是，法官原来是有即是相反的政治 的意见的， 嗯， 其实你是破坏我们这个制度。 Okay， 所以我很希望呢，日后呢当然就法庭不是好像大律师公会对于政治事件，即是每件事都出来代表意见， 嗯， 但是呢在必要时呢是需要挺身而出呢， 嗯， 是为自己辩护。 咁先我哋提到大律师公会究竟有冇就呢件事回应啦？咁我哋啱啱就揾翻咧，大律师公会喺8月21日嘅时候咧就出咗一个声明嘅，咁里边咧就讲到话，留意到有一个裁判官因为一件刑事审讯作出事实裁决嘅时候咧，质疑警员证供嘅可信性而遭到批评嘅，咁啊裁判官同法官在案件中裁定警员证供可信，亦都受到类似的批评，提出在香港的刑事司法制度下，法官和裁判官和陪审团听取，指控被告人的证据等等那些，其实就解释回他整个流程。总之结论他其实都是讲出一点，就是讲到，他们呼吁公众要尊重法院的裁决，并且审慎克制，以免干预司法机构行使基本法下所保障的独立司法权。有個8月21日有咁嘅聲明嘅， 啊，呢，這個我歡迎嘅。但係最近咧，嗯，其實社會討論緊嘅重點咧，就係，是，話要成立一啲一啲機構去監察， 嗯， 法官嘅審判，監察法官嘅判刑，要進行呢個司法嘅改革。 嗯， 嗱，啊，其實喺今日呢個咁敏感嘅情況咧，如果我哋講緊呢啲嘢咧，好容易俾外界特別係國際社會咧，認為我哋嘅个别的政治势力呢正是向我们的司法系统施压，从而呢是影响到我们的司法的独立性。 嗯， 所以最近发生的事呢，被一两件案件， 嗯， 被人认为的判决有所偏差呢， 嗯， 是更为严重的，我是更加担心的。 Okay， 但有没有出现这个情况呢？有没有个别的政治势力向法院施压呢？ 我觉得即是有的。我觉得有一些即是政治团体呢，佢哋感到好愤怒，亦都反映紧佢哋嘅支持者嘅愤怒。 嗯， 咁所以系有一啲咁嘅意见提出嚟。咁呢啲意见其实琴日都不断系发表紧嘅。 嗯， 我希望佢哋明白喺今日呢个敏感时刻去向法庭施压咧，对整个香港嚟讲，对我哋一国两制嚟讲，真系冇帮助。 嗯， 因为我哋真系确实赖，我哋系依赖呢个司法独立，去维护我哋一国两制嘅即系好独特嘅制度。 嗯， 这个制度喺而家系可能系最脆弱嘅时刻。你喺最脆弱嘅时刻去提出一啲种种嘅政治上嘅批评咧，真系对整体香港利益嚟讲，或者特别系对一国两制嚟讲咧，系冇乜帮助。 嗯， 我希望我明白社会嘅好多人嘅愤怒嘅心态。但是我希望大家都是从大局着想，给多少少空间给我们的法官呢，去即是做他们的工作。昨天马道立都讲得非常清楚啦，法官的工作不是在于 喺即係政治對立嘅情況之下，二者揀其一。 嗯 啊，證明邊一個政治嘅立場係啱嘅，邊個政治立場係錯嘅，唔係咁樣嘅。法官嘅工作完全唔係咁樣，法官嘅工作只係面對佢面前嗰件案件。 OK， 喺證據上究竟係咪應該放人，或者係應該有對呢個犯人咧係有某個程度嘅懲處？ 嗯， 就係咁多嘅啫。 嗯， 呢個犯人可能係喺政治對立嘅情況，知道是哪一邊嘅啊？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兩邊嘅人對法官對佢哋嘅支持者嘅判決都不滿意咧，其實就整體社會都對法庭不滿意嘅，因為我哋而家係兩個政治對立嘅一個好特殊嘅情況。咁、 okay. 如果你左右係覺得法官係偏頗，右又覺得法官係偏頗，咁整體社會對法官嘅睇法都非常之。存有一個不信任同埋一個猜疑嘅心態，咁我哋點算呢？我哋點樣去維護我哋嘅司法獨立呢？ OK， 嗱，聽到不同嘅聲音啦，其中一種就個別嘅判決有佢嘅聲音，有佢嘅意見啦。另一啲有啲具體啲嘅建議，譬如話量刑委員會咁啊，成日都舉一個例子啊，英國嗰啲都有嘅喎，點解香港唔做呢？咁樣你又點睇呢啲建議呢？ 英國嘅政治背景同埋呢個政府嘅架構同我哋係有好大嘅分別。我覺得英國嘅即係司法體系咧，佢哋嘅獨立性係堅固好多。 嗯， 我哋喺即係我哋咁即係政治掛帥嘅環境之下，特別係近期咧，我哋去測試我哋嘅司法系統嘅堅定性咧，其實係危險嘅。量刑嘅制度咧，其實我哋喺普通法之下咧，係通常係由上訴庭去定下。大家唔好忘記，其實唔係好耐以前，關於公民廣場嘅一件案件咧，上訴庭已經定下咗某一啲嘅量刑嘅指引。呢啲指引咧，我希望即係前線嘅法官咧係多啲留意。其實如果大家睇翻轉頭咧，我哋好多呢啲判決，特別係好多人認為不滿嘅判決咧，都係一啲最前線嘅法官咧。是處理的，我講緊係裁判司。 嗯， 其實佢哋係一啲最年輕嘅法官，有時都會犯錯，就算係年資深嘅法官都會犯錯。大家要明白呢點，如果認為係不滿嘅，我哋係可以有兩個途徑。琴日馬道立大法官都提及，一個就係上訴，一個就係投訴。 嗯， 如果你可以上訴嘅，上訴可以投訴嘅，你可以投訴。其實我亦都同律政司就依最近呢件事反映過多次，我係希望律政司咧係多啲引用上訴嘅機制，因為只有透過一個上訴嘅過程咧，至可以或者某程度回應到社會嘅感到對裁決感到憤怒嘅一啲人，令到佢哋明白喺機制上佢哋嘅憤怒係可以處理嘅。咁所以我係希望律政司咧係即係勇敢一啲，堅定一啲。唔好话怕要输堂费，唔好怕俾人批评。需要上诉嘅就上诉，俾一个机会上诉庭咧，系厘清我哋好关心嘅一啲判刑嘅原则。 但上诉与否唔系应该考虑个案件嘅本质，点样考虑埋公众观感、分愤怒。 但系当你有人认为个判决系有问题嘅时候咧，佢哋唔会系空穴来风嘅，一定会喺某个程度上咧，嗰件案件嘅案情咧。是值得再重新去考慮的。咁我 係唔係嘅咧？呢、這個 我唔係話冇上訴嘅基礎，你仍然去上訴，唔係咁嘅意思。我只係話我哋有上訴嘅基礎嘅時候，唔好去即係歸宿，即係要盡自己嘅責任，做好自己嘅工作。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湯家華，多謝曬你嘅回應先，同你傾到度。湯家華咧就係位資深大律師咧，都係行政會議成員嘅。咁社會上對呢件事咧不同嘅聲音，咁大家打嚟一齊傾，18723111，18723111。咁而家請嚟另一位嘉賓先，請嚟有民建聯嘅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一齊傾下嘅。早晨，周浩鼎。 早晨，葉冠林。 我諗你都有睇啊馬官個聲明噶啦，睇完之後覺得點啊？同唔同意佢啲原則啊？ 嗱，琴日咧，我亦都出咗嚟回應記者嘅，就住司法機構阿馬官嘅聲明。咁我咧就表達咗一個觀點，第一，司法機構琴日嘅聲明咧，14頁紙都係其實只不過係將一啲基本嘅法律原則咧係重申一遍。咁但係我亦都指出咧，就係單單係就咁去重申翻一啲法律原則咧，係未足以能夠說服到公眾，釋除公眾對於近日司法機構 俾人哋感覺係行事失去公正、行事偏頗嘅呢個質疑咧，係唔能夠釋除嘅。 嗯， 我喺聲明裏面亦都睇唔到司法機構咧會採取啲乜嘢嘅措施去有效咁確保咧。下級法院的法官或者是裁判官呢是能够正確地運用法律的原则。 嗯。 那这个我见不到在那个声明里面有任何的着墨的。我都想提出呢就是昨日的声明呢我留意到马道立法官就说司法机构不应该被政治化。当然不应该被政治化啦，但是为什么大家要想返转头，为什么司法机构今日是会有一个被人感觉政治化，就正正是因为过去在一连串的黑暴的案件里面，无论是保释、判决或者量刑，都是有情况出现就是错误地运用法律原则，或者令人感觉到行事不公，令到公众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你的行事是偏颇的时候，如果你又不去正视，那这个就只会导致到是公众是继续认为司法机构是政治化。 嗯。 所以要搞清楚一点呢，就是说如果你不想司法机构被政治化呢，请你正视那个问题。那我在这里呢都想借这个机会呢，是我们现在对于司法机构提出的意见和批评都是有理可据的。那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可以提出一些的问题。 嗯。 包括如果我讲最简单的， 不如我想用大原则讲翻先，即系头先讲嘅马官个声明，其实大原则上你系咪都同意佢所讲嘅内容？不过你就觉得佢有所不足，就冇回应到你头先嗰啲。 嗱，佢大原则上所讲嘅所有关于你话基本嘅法律原则，我哋香港嘅审案嘅基本嘅法律原则，司法独立，即系喺审案嘅时候不受任何嘅外来嘅因素嘅影响，呢啲当然就全部都同意啦，因为呢啲系最基本嘅原则嚟噶嘛。 OK， 咁但系我认为嘅不足嘅地方就系、是、单单净系再重新去讲一次，我哋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同熟悉嘅、法律原则就唔足以能够释除到大家嘅疑虑咯。 明白啦，佢里边其实都关注到量刑啦。头先你都提到呢一点啦。马官讲法系咁嘅，即系司法机构都强调啦，量刑系一项司法职能嚟嘅，系由法院独立行使，亦都系法院专有嘅职能嚟嘅。呢点你都同意啊嘛？ 我会提出，我唔一定同意呢个睇法，因为我正想同大家讲咧，就系、是、其实喺其他嘅西方国家，包括在英國和美國都有設置量刑委員會的。1984年的時候呢，美國就成立了一個量刑委員會啦。在2010年的時候呢，英國亦都是成立了一個英國的量刑委員會，裡面呢是有一些法律界和非法律界的人士。在這裡要指出為什麼在英國、美國都要成立量刑委員會呢，正正就是因為在他們當地的社會，一些法院的判決都遭到民眾有很公開、很龐大的質疑，質疑到那些量刑偏頗等等。為了能夠令到公眾重拾回對司法系統的信心，他們當時在當地的政府就成立了這個量刑委員會，就由一些法律界和非法律界的人士透過這個量刑委員會不時地就一些刑事的案件的那個量刑呢是作出一些指引，而這些指引制定了出來之後呢，就由法院去跟，目的呢就是希望法院在判刑量刑的時候呢更加是明確確定，亦都比公眾更加理解清楚，就不會呢被人哋覺得係有偏頗，其實都係呢個原因嚟嘅。 Okay， 但外國嗰個佢係點樣啊？佢係係個別案件去睇量刑啊，定係講某類案件？ 嗱，我解釋嘅可以解釋一下嘅。嗱，英國嘅量刑委員會呢個 Sentencing Council 啦，其實佢嘅運作就係、是、嗱，佢本身嗰個委員會就有法律界同非法律界人士啦，有法官喺入面嘅，亦都有一啲非法律界嘅人士。咁佢哋呢一個委員會咧就會不時咁就住唔同嘅刑事嘅罪行，去檢討佢哋嗰個嘅量刑指引嘅，例如話舉個例，對於舉例普通襲擊咁樣，咁佢可能就會就普通襲擊呢個罪行咧，佢就會制定一個檢視翻嗰個量刑指引，甚至乎喺個量刑指引裏面咧制定嘅過程咧，佢亦都會有公眾諮詢嘅。咁 當呢個量刑指引出咗嚟嘅時候呢，係好清晰講清楚究竟啊嗰、那個量刑嘅因素，例如話如果你係因為種族歧視嘅關係去發動呢個普通襲擊嘅，可能呢個就係你加刑嘅因素，甚至乎將你嗰個案件嘅嗰、那個可能一啲嘅案情裏面嘅究竟去到幾多嚴重性，將佢分級數啦，然之後按照唔同嘅級數呢去做嗰個判刑，就好清晰嘅。好啦，有一個問題就係話，有人會話其實而家法院的確都係有權出量刑指引啦，啱、法院梗係有權出量刑指引啦，但而家我哋見到嘅情況就係、是、如果每一次都等到法院去就住出量刑指引嘅時候，你往往可能係等緊三幾年時間嘅。舉一個例，以黃之鋒當日去衝擊公民廣場2014年一個案件，開初判出嚟係冇任何監禁嘅，明顯係過輕。當佢打下打下打到上去，最後去到終審法院嘅時候，係頒布一個重新嘅比較嚴苛嘅量刑指引。呢、這個已經經歷咗超過四年嘅一件事啊。咁、所以我哋見到咧，就係話其實係追唔上嗰個時代嘅要求啦。亦、都即係嚟講，唔係一個好似啊，如果以量刑委員會嘅角度咧，就係、是、不時可以檢討呢方面嘅情況。 阿周浩鼎，因為好快去新聞，我轉頭再同你傾多陣，好唔好啊？有關呢個量刑嗰度。 好， 咁我哋轉頭繼續有立法會議員周浩鼎再傾。我電話繼續1872311。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视像方式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面。习近平话：搞单边主义同霸权必失人心。习近平话：疫情放大咗全球治理体系中嘅问题，各方应该思考点样完善，而唔系推倒重来，另搞一套。世界上只有一个体系，就系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只有一套規則，就是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從不搞意識形態對抗，從不主張脫歐，從不想稱王稱霸，但中國亦都不會坐視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發展空間受損，會堅定維護自身正當權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预计，大部分美国民众最迟可以在明年七月之前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福奇在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听证会作证的时候说，接种工作预料将持续几个月。他又说，即使疫苗面世，亦都不会情况一夜间改变，民众亦可能要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防范受感染。聯邦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在一個聽證會說，預計到出年三月底或四月將有大約7億劑疫苗可用，足夠3億5千萬人接種。美國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超過690萬人受感染，20萬1000多人死亡。法國的新型肺炎疫情進一步反彈，星期三新增超過13000宗確診病例，政府宣布新一輪防疫措施。第二大城市馬賽的餐廳和酒吧星期六起停業，巴黎等城市限制聚會人數。衛生部長維蘭說，現時全國每100,000居民已經有大約95名的感染者，而重症患者佔住院病人的比例再次增加，今個星期住院患者人數比上星期增加一倍。馬賽和瓜德罗普省的疫情最严重，将实施严格限制措施，餐厅和酒吧必须从星期六起完全关闭，未能遵守防疫规定的公共场所亦都将会关闭。巴黎、里昂、尼斯等大城市公共场所聚会人数将限制在10人以内，酒吧和咖啡店需要在晚上10点前结束营业，大型活动被禁止。俄罗斯一艘小型反潜舰在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的时候同一艘货船相撞。俄方表示，波罗的海舰队一艘反潜舰当地星期三清晨穿越丹麦附近的海峡时，因为能见度较低，同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的冷藏货船相撞。事故未造成俄军舰员受伤，但反潜舰船身是撞出一个窿，反潜舰正依靠本身动力驶往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一个城市，

千禧年代，叶冠霖。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咧，寻日出咗13页纸嘅声明啊，就系重申翻咧法律一啲原则，就话法庭咧绝对唔应该政治化啊。咁刚才咧就访问紧民建联嘅立法会员周浩鼎啊，继续同周浩鼎倾下先。周浩鼎你好， 你好。 系头先都讲到你哋建议嗰个量刑委员会啦，咁你就举咗黄之锋案啦，之前一个例子，咁就开头你觉得佢判得过轻啦，咁后屘上诉就去到终审法院有一个较为另外一啲嘅判决啦呢、这个。咁但系睇翻马官嘅讲法咧，佢就话大家需要谨记，任何一方咧如果对法院判处嘅刑罚有不满咧，系应该用上诉或者复核嘅形式嚟寻求纠正，呢、这个系纠正系唯一即系纠正量刑啊，有关量刑咧佢系唯一恰当嘅方法嚟嘅。咁头先你举个例子又。正正是不是说明现有这个制度都已经发挥它纠正譬如说有错判的时候都已经发挥它的功效呢、 如果以量刑为例即举自己先讲量刑为例、现在我刚才在新闻之前都讲了现在法院并不是没有一个能力去出它的量刑指引、事实上它当然有权去出它的量刑指引但是我们现在见到的问题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有一单案件可能你由一个下级的法院可能打了一单案件出来有问题然后经过多番的上诉去到最后假设去到上级的法院或者甚至乎去到终审法院去颁下一个量刑指引的时候呢可能是几年货仔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那个社会呢其实它的那个现在的变迁或者是因应那个时代的需要就算我们公众见到对于不同的刑事罪行大家记住我们讲的是不同的刑事罪行呢是不时地是不是有需要去检讨那些的量刑指引呢其实如果以现在的模式来讲法院自己又不是很主动很能够适时地去及时地去颁下一些适时的啱的新的量刑指引的时候其实如果用量刑委员会就可以更加解决到这个问题而我也都想讲就是其实对于司法机构民众对于他们一些的意见批评而最后是导致到一些的改革的出现这些的步骤和步伐无论是一些西方国家英国美国好他们全部都走过了、其实到今日的香港我都是再三指出司法独立当然我们当然尊重判案当然是不应该受到任何因素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也都是见到过去的黑暴的过程里面、我们的确是见到在不同的裁判官我哋讲唔系一个人啦而家讲緊系整体去睇接二连三嘅唔同嘅案件不论系我头先讲嘅保释判决量刑都有问题嘅时候咁系咪应该即系除咗我哋讲上诉当然我同意律政司梗系有权亦都应该要上诉我哋每一次都出嚟见到有问题我都出嚟要求律政司去复检上诉㗎、我每一次都咁讲而家嘅问题就系话除咗呢样嘢之外如果是接二连三有咁多嘅案件出现问题嘅时候唔係牵涉淨係单单一个人嘅事係成个系统会唔会係成个系统里面嘅裁判官嘅整体質素都有问题呢如果唔係点会出现接二连三啲保释有错啦我举多个例子、对唔住啊。保释係最近都发现大家都睇到有啲问题嘅。如果你话按照最基本嘅法律原则就係、你是否俾个保释要考虑嘅就係、那个案件是严重会不会他是有机会会弃保潜逃啊会不会他走出再走出来犯案或者骚扰其他的证人或者倒返转通水给其他证人听有其他共犯、okay. 等等。喂但是我们见到就是正正接二连三有这么多单判了个保释之后出来就弃保潜逃这个就是客观的结果来的。但是很多市民都会质疑返调返转为什么当初冇考慮到其實佢個棄保潛逃嘅機會係好大咧，已經好多先例嘅咯噃。咁呢個我自己覺得其實亦都牽涉到係成個整體裁判官係咪佢哋連整體質素都有問題咧？ 就相反問一問，頭先你提到啦，我哋可以參考外國嘅做法，譬如英國、美國咁咧，量刑委員會嗰啲做法啦。另外有啲人就話啊，點解你哋淨係喺呢一環節度就咁崇尚英美嘅價值，喺其他嘅環節，譬如話喺政治制度的安排等等那些又不崇尚呢有些人这样问的。 我想很簡單，我們看不是看它究竟是哪個國家，我們只是拿知道的就是說它這個的、做法我覺得值得參考，就不是說因為它是英國美國我就覺得特別要、特別要去推崇又要搞清楚、只是我們是按照覺得這個做法如果我們經過檢視之後都認為可取，那大家就可以去參考咯、我亦都再三強調司法每一笪地方的、司法機構他們裡面自身的改革這個路程在其他很多國家都行過、包括剛才如果說的英國美國他們都行過這件事，亦都這樣說，我 舉多個例，民眾就算是對於司法機構的一些的投訴、就算在英國都有一個 JCIO 有一個 Judicial Conduct Investigation Office、是對於那個、當地的法官的行為都有一個的投訴機制、就是如果他本身的司法機構沒有處理好的時候、他們大家就可以去到這個的機制去做，但是我們香港都沒有、所以我只是想覺得就是講給大家聽，就是說第一司法機構自己自身去接受一個公眾裡面那個的批評反映的意見，要求他們是正視某些的問題、這個在其他的西方國家都很恆常、很閒事來的、也都會因應一些的情況他們會去有些改革的出現的、我們希望要講清楚這一點、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其實就 好，多謝你先周浩鼎、多謝你周浩鼎就是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的。剛才我觸及過一個案件講到就是、當日黃之鋒那個、公民廣場的案件，當時就應該看回一些資料，2014年的時候公民廣場那個最初就是在裁判法院就是判他們社會服務令和緩刑的，2017年就在高等法院就是申請刑期覆核就勝訴，三個人被判即時監禁的，之後就再將刑期上訴到終審法院那裡，那就2018年就獲得勝訴的，即是三人獲得勝訴的，這個就是當時的案件的情況了。好了，繼續聽聽其他不同的聲音先，剛才聽完周浩鼎之後又請來另一位嘉賓，請來有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湯家驊一起傾下噶，唔、好意思，公民黨主席資深大律師梁家傑噶，唔好意思啊，梁家傑你好， 係大家好， 早晨，係，不如先講講你點睇馬官嘅聲明先，一刻出你又覺得有冇啲咩特別嘅玄機咧？ 哦，當然有啦、其中一個佢針對嘅讀者咧，當然就係剛才嘅嘉賓周浩鼎議員啦，咁、就因為。周議員咧，當然大家記得啦，就係佢曾經係未曾有一個事實查證咧，就將一封佢話係即係一封信啊，即係藍絲法官咧，就係即係受啊首席法官訓斥，就要其實即係放水俾啲黃絲嫌疑人啦，咁自己都承認係冇查證啦。咁跟住最近咧，就係佢同郭佩凡議員係咪就有話要建立一個量刑委員會？咁呢篇14页嘅31段嘅聲明咧，其中我諗就講得好清楚，喺判刑啊，即係16段開始至到19段咧，係講到明咧呢、這個量刑嘅職能咧係一個司法職能嚟嘅。刚才周议员讲呢就话好多地方都有这个司法机构自我改革㗎啦，咁係梗係有啦，其实香港都有投诉法官嘅机制，佢哋都有一啲恒常嘅去检讨自己嗰、那个執行司法权嘅嗰个情况嘅。咁但係唔係表示你可以越权㗎嘛，即係如果而家好清楚马道立大法官讲嘅就係判刑係一个司法职能嚟嘅。咁你如果唔係司法人员，你点样去行使呢个职能呢？譬如头先你提到嘅呢个公民广场案黄之锋等三人嘅案件呢，的确呢当个案件去到终审法院嘅时候呢，终审法院嘅判词呢对于律政司呢点解要提出呢个上诉呢，是不是应该在那些干犯这个有关罪行的人已经服刑之后啊、去提出上诉呢，是有一个比较苛刻的批评的。咁是的，咁这个就咪就是司法独立的地方 囉。 咁你是不是因为有某一些人坊间有某一些尤其是不同的政治力量 係覺得喂唔係、判得太輕，有咩流程嘅服務令啊？咁我用透過量刑委員會嚟到去取代呢個上訴庭嘅判決咧。咁而家大法官就指出咗，喂呢、這個係我哋司法職能嚟嘅喎。咁嗱，所以咧亦都引起咧，我覺得呢封呢、這個聲明咧，另外一個針對嘅讀者咧就係、律政司司長。因為咧其實當時你講到呢、這個公民廣場案咧，喺上訴出咗結果之後咧，我亦都接受咗好多訪問嘅。我當時都指出咗，其實司法機構咧好大程度上係被動嘅。嗱，我唔係話佢冇責任啊，因為法官咧可能錯噶，正如馬道立大法官都同意嘅，承認嘅嚇。咁亦都你知道好多，譬如你判咗之後咧，法律學者啊，就算坊間啊、傳媒啊、你哋電台啊，都可以去評論一個即係判決結果啊嘛。咁大家問題就係咧，大家忽略咗，亦都係呢個聲明特別指出，因為律政司司長唔出聲啊嘛，即係唔係保護法庭啊嘛。好，咁啊冇辦法啦，咁啊馬道立大法官就自己出聲啦，就話喂，我其實成個刑事嘅檢控啊、複核啊、上訴制度咧，喺行政機關裏面係有一個即係重要嘅部門，個首長係律政司司長咧，係要有重要角色嘅。即係正如公民廣場案咁講。咁你決定係咪上訴咧？係律政司司長啊嘛。你譬如好多案件，你決定喺邊一級法庭有冇陪審員去審理嘅？決定權喺律政司司長嗰度啊嘛。律政司司長係有舉證責任啊嘛，即係譬如你話哦，咁點解啲法官會好似放咗人啊咁樣？大家睇有啲院法官嘅判詞咧，就係話喂，你律政司負責去舉證嘅，但係你嗰啲證據咧嚇講得即係直接啲就係、喂九唔搭八嘅喎、即係有啲證人又亂嚟嘅喎，控方嘅證人喎、啲警察又即係前言不對後語啊嚇、證人甲同證人乙又即係互相有衝突啊咁。咁呢個把關咧嘅責任喺邊咧？呢、這個聲明都講得好清楚，喺律政司，而其首長係律政司司長啊嘛。咁即係變咗咧嗱，即係阿周議員咧啱啱佢喺我前面講完啦，即、係我不吐不快啦，係咪？咁如果係要評論法庭，你係咪先要去評論一下行政機關去即係執掌呢、這、一個即係刑事檢控複核上訴嘅律政司其首長或律政司司長咧？咁當然啦，當嗰件案去到法庭，正如馬道立大法官講啦，即係佢話我哋秉法嚟到行事嘅啫，咁就你當然可以批評即係法官嘅判決，但你唔好忽略咗喺我哋接收到某一宗案件之前啊，成個過程嘅操作係由律政司其首長、律政司司長嚟到負責啊嘛。咁所以呢樣嘢咧，我覺得就係馬道立大法官咧覺得。即係喂，既然你喺憲制上本來咧就係應該律政司司長出嚟幫法庭咧係去釐清呢個係屬於行政權嘅律政司同埋司法權嘅之間嗰個權責點樣分配啊嘛，係嘛？嗱，你問我問題，點解呢個時候講咧？其實仲有一個重要嘅嘢嘅，就係嗱，係你喺個原則嗰度咧，即係第二段開始咧，咁咧就。我谂啊，马道立大法官咧就避免咗因为要冒犯阿部嘅行政权，佢就冇用到三权分立呢几个字啦吓。咁但系咧，其实佢清晰指出，三权分立系实实在在、有血有在嘅。咁佢尤其是即系呢一点咧，就系佢喺第三段嗰度讲啦。佢话基本法咧，其实喺第四章系分别用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同第四节咧。是分節分段是列出了行政長官、行政機關、司法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條文的。喂，那你已經互不從屬，即是互相制衡啦，跟住佢有列咗好多其他嘅即係憲制上嘅 okay. 助證咁佢話喂 咁其實佢冇用到嗰個字啫，但其實佢講嘅係司法獨立啊嘛， 嗯， 啊係三權之中分立嘅司法獨立啊嘛 ，OK， 咁呢個都係我諗係針對近來坊間嘅討論咧。在这个时候用这个时机提出的。 嗯 ,OK。另外都想问一问，始终周浩鼎他们都有提一个就是量刑委员会的，也都举到就是外国有这些例子香港都可以做的。你又觉得香港可不可以就是想想这个方向呢？ 不可以。因为呢就你量刑呢，你个法官呢是由头到尾听晒所有证据， 嗯， 看晒所有的听晒证人的供词，他接受盘问时候的表现，跟住在判刑之前，是有晒嗰个背景嘅报告， 嗯， 啊，包括有时系感化官啊，有阵时系一啲即系譬如好似教导所啊 ，OK， 等等嘅报告，嗯，然后咧佢先至去判刑啊嘛， 嗯， 咁正如马道达法官讲，呢个系一个司法职能嚟噶嘛， 嗯， 其实你咪即系将司法权系削弱咯，你搣咗一嚿出嚟。 嗯， 即系一个人你斩咗个左手右手咁嘅概念啫嘛。 O K， 咁当然你可以讨论，即系譬如你量刑之后，咁你咪学者头先学法律学者有讲会出声，社会会有声音，咁呢啲声音其实系司法机关系听到噶嘛。 O K， 咁系咁样去做噶嘛。 O K， 我想我问多少少外国嗰啲量刑委员会，佢应该系咪针对某一件案件啊，定系好普遍咁讲某一项罪行，咁佢嘅量刑就应该几多年至几多年之间嘅，系点样认识运作噶？即系佢而家因为有啲人针对某啲案件特别地，可能政治立场啊过轻咁样，量刑委员会其实系咪对应紧呢啲事咧？外国系点做咧？ 唔好意思，我头先迟咗，即系听到周浩鼎议员讲嘅嘢，你有冇问到佢呢个问题噶？ 我未有好仔细咁讲到呢一点，但我都想问下你见 我咧就即系孤陋寡闻咧，当我喺实行普通法嘅地区度咧，我冇听过系有一个可以凌驾法院嘅所谓量刑委员会嘅。 嗯， 即系问题就系咧，你其实所谓量刑委员会，即系等于你而家法庭里边自己有设立嘅，譬如就住冰毒啊、海洛因啊。佢有叫判刑指引俾下级法院嘅， 嗯， 咁我相信阿周议员讲嘅就系要有一个系独立于呢个司法机关吓嘅委员会，去就住特定嘅一啲即系犯案嘅情况咧，就发出量刑指引，就俾法官嘅手脚系绑住嘅， 嗯， 好似上诉庭俾量刑指引下级法院咁样。 嗯， 咁呢样嘢你大家咪谂啦，你有冇可能接受咧？ 嗯， 啊，即系你而家系你做咗法官，嗯，你即系将法官嘅一个司法职能搣咗出嚟。 嗯，但外国系咪咁样噶？英美嗰啲系咪咁样噶？定系一般案件俾一个范围量刑咁嘅啫？知唔知道？ 嗱，我真系要问一问周浩鼎议员啦，因为咧，okay，我自己咧就冇听过。是有一些这样对法庭有约束力的东西， 嗯， 你当然同埋你要看每一个即是那个宪政架构是什么啦， 嗯， 是吧，即是譬如你提出量刑指引那些人是有没有市民授权的， 嗯， 有没有透过一个即是社会上的授权的， 嗯， 啊，那这个不同的吧，即是譬如你， okay， 你在美国现在讲緊金八格大法官离世，咁而家咧佢就要喺参议院有个听证会揾个法官上去盘问嘅咁样， 嗯， 啊，一啲总统提名人咁样。 OK， 咁呢啲你唔要一样唔要一样嘛？但系呢样嘢咧，我首先要，我相信要同阿周浩鼎议员澄清一下，究竟佢口中话有英美啊咩其他普通法地区系有啲咁嘅嘢系咩嘢先？ 嗯 ，OK， 好，咁多谢晒先，梁家杰倾到先，多谢晒你啊，梁家杰系资深大律师，都系公民党嘅主席。听下听众先，有黄生噶，黄生你好。 你好，你好， 早晨，黄生，请讲。 今日听见阿周浩鼎喺晚马度啦讲呢番说话咧，我都觉得咧，香港个司法制度咧，受我哋香港个建制派啊，嗰啲建制派嘅报纸啊，系咁攻击咧，根本先好大压力先咁讲嘅。因为你睇到佢哋咧，就次次都系噶啦。嗱，而家都搞司法界噶，攻击完呢一样嘢咧，就通常揾人。文匯大公首先開始出聲講嘢先，變天象不滿意咧就講，跟住針對完咧就個個咧就好似當咗阿爺講噶啦，驚噶啦，香港啲就全部驚啦，做嘢啦，全部要，即係俾我哋香港人而家感覺就係咁樣情況啊，即係 一樣一搞完一犯又犯，搞教育啊，對教育嘅不滿啊，又係由人類大公開出啊，跟住又到而家司法界啲邊個法官唔啱佢滿意，唔啱佢嘅判決咧，又佢就喺度整多多輿論出嚟鬧啊。 OK， 咁而家好似連記者協會一啲都係㗎，你而家香港。搞埋警察又幫手去， okay， 所以都擔心啦。有啲好，不過成日收人聽同你傾下先。黃生，同你傾下先。仲有另一位黃生都想聽埋嘅。黃生你好。 好，即係近來嗰個判決得咧，就法庭嚟講咧，就唔係好公平咯。而且有法，佢而且係咩啊？講出話乜嘢喎？話係讚咗啲暴徒係呢個好孩子。咁你點樣俾人印象係更加係覺得唔公平啦？而且呢兩型委員咧應該成立嘅，你點知俾點可以加應？監警護都有噶，咁你點呢、這個法官有時如果發作佢判得係唔即係咁多唔滿意嘅話，咁啊應該量刑委員會應該 set up 嚟到俾咁市民係睇到佢，即係佢睇到佢點解會唔公平？嗯、你就如果你就翻呢、這個俾呢、這個法庭嚟做嘅話咧，就變咗係官官相衞咯。 嗯，咁點樣改革應該？ 整翻個量刑委員會嚟到睇佢，即係話判案啱唔啱啊？同埋，如果你嗰黃即係嗰啲判得太離譜嗰啲讚賞呢、這個暴徒嘅話，咁咪應該係有所懲罰佢咯。唔係咁樣，點解反到呢、這個社會更加係唔得繁榮啊，更加亂啊！就算冇咗疫情，你更加亂，咁點搞啫？ 嗯 ，OK， 好，多謝曬黃先生嘅意見啊。咁睇翻《基本法》第85条啦，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係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員履行審判職責嘅行為不受法律追究嘅。基本法是这样写的。好了，这次谈到这里先，九点钟之后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会有千禧年代，我们转头再谈。 强调司法机构绝对不应被政治化，对于法官或者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周浩鼎昨天批评不同判刑都让人感觉偏颇，而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亨就认为司法機關罕有地公開回應社會人士的指控，相信是受到有系統地質疑司法機關，因而認為有需要澄清基本的法治原則和常識。成報報導。 明報報導，香港迪士尼樂園隔離一幅60公頃相當於 3.2 個圍院的用地，原本預留作第二期發展，限至11年之後，政府昨日宣布考慮到經濟狀況，該地認購權今日屆滿之後不再延長。华特迪士尼公司发言人表示极度失望，消息说政府初步倾向在该地发展过渡房屋，但该地仍受规限，不可以发展住宅，需要征得迪士尼同意下才有望建屋。有议员估计该处最少可以兴建2万到4万个公营房屋单位，促请政府放弃斥巨额公帑发展明日大屿。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报道，根據旅遊業界的估計，即使迪士尼樂園無法保留優先的認購權，園方日後亦都有機會再次提出。業界又建議將海洋公園搬到去竹篙灣二期用地，這樣做可以釋出南區的靚地，等海洋公園可以賣地補貼繼續營運，而且兩個主題公園設置在同一地點會帶來協同效應。星島日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警方日前宣布收緊傳媒代表定義，令到網媒和學生記者日後難再到現場採訪。警察公共關係科總警司郭家全昨日說，修例是為了方便警方和傳媒工作，有助令到不必要人士不能夠再留在警察封鎖區。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撰文指修訂是防止魚目混珠，建協主席楊建興斥責郭家全的講法虛偽，質疑警方透過差別待遇個別傳媒意圖取得編採主導權，表明會就此無理做法研究提出司法覆核。蘋果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私營安老院舍松山府邸繼早前有發生派錯藥和鼠患之後，東方日報再接獲有家屬投訴，80歲的母親入住期間食物經常都被老鼠咬，個人物品滿布老鼠的排泄物，老婦年初不適送院，再揭發背部有壓瘡，傷口含有金黃葡萄球菌和大腸桿菌，最終病人確診感染產氣單胞菌，引致敗血症死亡。有醫生就說，金黃葡萄球菌和大腸桿菌是老鼠常帶有的細菌，可以經接觸而感染病人。松山府邸直至在截稿之前未有回覆。《東方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自願醫保計劃推出已經超過一年，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方毅表示，短期之內不會修訂標準計劃的保障覆蓋範圍，認為在有關情況下，保險公司加價的空間不大，實際仍然要視乎其他因素，例如殺傷情況是否急升等。他又說，暫時沒有考慮增加自願醫保的扣稅額。信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香港司法制度優良，如果裁決有偏頗，可以按機制上訴或者是投訴。昨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發表長篇聲明，強調外界對法院的評論必須要有理有據，同時重申法官不得受任何政治主張的偏見所影響。社評說，妥善執行司法工作對於法治至關重要，法官分黃分藍將會是香港法治的末日。明報社評。 文匯報社評說，律政司近期就多個涉及修例風波暴力案件的判決申請上訴，顯示部分法官判決量刑出現嚴重偏差，律政司透過上訴機制把關，是確保司法公義的必要行動。社評說，盡快推行司法改革，從制度上避免法官判決受政治影響，建立更有效機制才是治本之道。文匯報社評。 成報的社論就講到，立法會議員馬逢國透露，有政府官員建議沒有得到對應援助的行業可以考慮申請綜援，批評言論令到業界感到涼薄，未獲支援的各行各業為自己發聲實在正常不過，不正常的是政府的涼薄心態，叫市民申領綜援確實是過分。社論說，政府變得目空一切，全因建制派凡事必撐政府，懶理民間疾苦，香港人只能夠自求多福。成報社論。 《東方日報》的政論說，回歸之後亞洲金融風暴襲港，港府為求迪士尼落戶特區打救經濟，不惜簽訂條款批准對方有認購權，優先購買位於竹篙灣的二期用地。二十年過去，迪士尼一直丟空暴殄天物，港府昨日終於宣布不再延長迪士尼的認購權，變相收回土地，可謂姍姍來遲。《東方日報》政論。 這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呈祥道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成条呈祥道咧都铺满车龙啦，过晒龙翔道啦，去荃湾方向系非常挤塞，龙尾星河名居。重复一次位置，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蝴蝶谷咧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挤塞嘅，龙尾排到去星河名居。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咧快线都系有意外。咁都系塞啦，龙尾就过咗锦上路港铁站。大榄隧道去九龙方向管道入口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较早前清水湾道近住大埔仔村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咧去西贡方向仲系有少少车龙。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皆老街游乐场咧，较早前有交通意外，都系啱啱清场啫。咁而家最主要影响到咧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啦，同埋去土瓜湾方向系挤塞嘅，龙尾去到渔港湾就系太子道东啦去旺角方向，咁啊受到亚皆老街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亚。亚皆老街游乐场的交通意外影响，虽然清了场，太子道东去旺角方向都是仲是挤塞，龙尾去到渔港湾。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仙落湾仔龙尾管道入口，受车多影响，香港仔隧道北行快慢线都要实施间封。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来回方向都有车龙，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较早前去尖沙咀就塞啲嘅，而家好翻啲啦，只是近海丽村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喺新界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去到打豪敦路。荃湾路去九龙方向骏星工厂 系一段车多，荃锦公路落翻去荃锦交汇处都塞啊，龙尾去到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接近天富海湾。咁由于太挤塞啦，提多次大家，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慢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都系铺满车龙噶啦，已经排到去星河名居。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精明一点，同心抗疫，由个人做起。 要预防肺炎和呼吸道传染病，最紧要时刻保持双手清洁。 洗手应该用碱液和清水清洁双手，搓手最少20秒，还要用抹手指抹干。 用含有 70% 至 80% 的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亦都是有效方法。 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精明一点和你一起同心抗疫。 政府现正为2020年施政报告进行公众咨询，欢迎大家就各个政策范畴发表意见。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详情请浏览网址 www.policyaddress.gov.hk。 2020年9月24日，马道立罕有发表声明，指法官履职不可受政治考虑影响。 政府不延长竹篙湾土地认购权有效期，华特迪士尼表示失望。 本港新增三宗确诊，部分防疫限制微调。 大马总理穆希丁指现政府稳固，自己仍是合法总理。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返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啦，疫症之下呢，香港啲主题乐园之前都停咗啦，海洋公园开返，迪士尼都话呢嚟緊啦，星期五啊9月25号就会重新开放啦，不过嚟緊呢就星期二同埋星期四呢都会关闭嘅，公众假期除外。咁除咗迪士尼重开之外，另一个有关迪士尼嘅新闻呢就有关迪士尼嘅用地啦，因为迪士尼呢就而家有个第一期发展啦，咁讲緊攞住笪地呢就126公顷嘅。在隔離咧有個第二期嘅發展嘅土地嘅，咁嗰度面積咧就有60公頃，咁就留低咗咧就愛嚟備用嘅。咁啊由於咧就政府同埋華特迪士尼公司合營嘅香港國際主題樂園有限公司咧有一個優先嘅認購權，就係為期20年，咁就到期咯噃。咁原本可以再延多最多10年嘅，不過政府尋日就講到啦，就話考慮到而家經濟狀況咧，就唔會延長咧嗰個認購權嘅有效期嘅，咁所以咧就係、是。而家咧就攞翻個笪地啦，理論上可以。咁而呢件事咧，就華特迪士尼公司咧就話表示極度失望嘅，即係隔離塊地咧就唔再延長嗰個優先認購權俾迪士尼啦。咁打電話打嚟講嘅1872311118723111，又聽下不同界別嘅聲音先。首先請嚟有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嘅，早晨姚思榮。 早晨啊，冠霖，早晨。 係啦，而家就話唔俾佢有個優先認購權個地啦。你作為旅遊界係點睇呢樣嘢咧？ 嗱，本來迪士尼咧，即係一期嗰個發展咧，個規模總嘅嚟講，其實都唔係太大嘅嚇。咁、大家都話全世界最細嘅迪士尼啦。咁當然從旅遊業界希望啊發展二期嗰個用地啦嚇。咁、但係我哋睇到啦，即係開咗十幾年，迪士尼本身嗰、那個虧損情況咧係明顯嘅。就算呢幾年啊，香港嘅入境人數都屢創新高啦，到2018年嘅時候，但佢都係面臨虧損嘅情況。咁睇到佢本身咧，雖然係想話進一步擴展，但你話叫佢再抌一筆好巨額嘅投資去到二期咧，我睇唔到佢有一個咁嘅考慮。反而咧，即係特區政府同佢喺前嗰兩年咧，大家就向立法會申請咗。合共政府出154亿啦，咁佢哋出50几亿啦，用咗109亿咧，准备一期嗰度咧再发展啲新项目。 咁即係話佢而家仲有一啲資源呢，喺未來幾年呢發現頭頭尾尾有五個新嘅項目去投入現時嘅迪士尼。咁比而家嘅規模呢都會大約 10% 到啦。咁總嘅嚟講，你話叫佢再抌更大嘅資源抌落二期呢，我睇唔到佢有一個咁嘅可能。同埋更加大問題就係佢喺上海都已經興建咗第二個嘅迪士尼樂園，即係大中華區。以往佢可能寄望喺香港吸引大中華區包括周邊嘅呢個遊客，咁佢覺得呢即係都係直接喺內地有自己嘅一個樂園啦咁樣。咁呢個情況之下呢，我覺得佢嘅精力呢應該更多擺上海。而上海俾我哋嘅信息呢，就係佢無論入場人數啦、規模啦、收入啦、效益方面呢，都比香港大嘅。咁我覺得特區政府因應各方面元素，亦睇到疫情之後香港嘅旅遊業喺未來呢兩三年復甦都需要一個時間啦。咁我覺得喺呢各方面嘅因素考慮之下呢，將嗰、那個優先認購權收返嚟呢，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 先講到啦，就都係講到人數啊或者效益嘅問題啦，就而家麻麻啦，咁所以就頭先你講無可厚非啦，收返第二期嗰、那個。咁但呢個雞同雞蛋問題喎，就成日話佢細咁唔夠吸引力咁樣，咁慢慢會唔會陰乾咗迪士尼㗎？你覺得？ 如果你話个迪士尼，即系我哋做一啲叫主题公园啦，一定有啲更新项目嘅。如果你话我净系靠规模去吸引游客咧，系不足嘅。一定要有啲新嘅项目。咁我哋都睇到呢几年咧，迪士尼喺新项目开通之后咧，佢个人数都会上升，效益嘅相对亦会增加。咁喺呢未来呢五年啦，咁佢迪士尼都应该有啲新项目陆陆续续咁投入。咁嗰、那個有關項目投入之後呢，無論係長人數咧效益，我覺得都係同步增加。當然佢嗰個財務安排要小心啲啦。成本啦，或者利息方面呢，佢要計算清楚。當然你話以後又點樣呢，咁但係以後佢應該即時嚟不斷按照佢哋一啲無論係電影啊或者其他嘅主題一啲項目出咗嚟之後咧，會繼續喺香港注入啲新嘅元素。但你話我哋寄望喺二期佢將啲新元素擺二期咧，我覺得佢冇一個咁嘅心。如果有嘅話，而家都五年啦，仲有五年嘅時間，佢而家應該一啲規劃或者一啲項目出咗嚟，爭取特區政府支持佢咧，增加嗰個優先認股權嗰個機會啦。 我见有啲报道就话咧，有旅游界就提出话，隔篱嗰笪地点用咧，第二期嗰六十公顷就话，不如俾海洋公园搬入去啊，咁可能有协同效应添咁样，有冇听过呢啲建议啊？你啊？ 都听过嘅。 得唔得呢个？ 我觉得协同效应系呢个合理嘅。我哋嗰个成行城市啦，咁去到地方玩，旅客有唔同嘅选择，或者我喺嚟到之后能够原来玩一晚两日嘅，咁要隔篱有个海洋公园，我去玩两晚三日，成三晚四日。咁呢個好多嘅旅遊區呢都用咁形式做。一個問題就係話海洋公園你將一個喺港島南區海洋公園成個搬咗去迪士尼旁邊呢，嗰個成本效益啦。即係話一個就係佢投拆咗佢之後用再嗰個目前原址嘅海洋公園做啲乜嘢，佢嘅效益返嚟有幾多，然後搬去呢個迪士尼旁邊佢重建要幾多錢，咁翻嚟以後考幾多？我覺得呢個計算過先得。如果你話計咧亦差唔多，甚至你話要俾多少少錢喺擺迪士尼隔離，我覺得呢個一個可行考慮。但如果你話計個成本效益，根本咧就係太過大，得不償失咧，呢個要小心處理啦。 咁隔離呢笪地點用好啊？你會覺得？ 未來咧，其實喺香港個旅遊資源咧，其實都應該就係多元化嘅。香港嘅大嶼山呢三跑係2024年就會建成啦。而家有港珠澳大橋，欣澳呢填海當時考慮都係一個旅遊項目嚟嘅。咁如果能夠將大嶼山即係呢個周邊幾個項目集中埋一個旅遊嘅旅遊區，咁可以將遊客咧相對就集中喺大嶼山呢個北邊嘅，咁嘅情況之下，相對嚟講，你可以減輕咗香港市區我哋可能 即係各方面比較密集啊， 嗯， 造成遊客過於即係集中某啲區域咧，有個起到一個疏導分流嘅作用，亦， okay. 可以咧提升咗香港咧整體喺區入面嗰個旅遊競爭力。 嗯， 好多啲方面嘅規劃，政府可以諗一諗咯。 Okay. 啊，由迪士尼到二期，到呢個欣澳點樣統一規劃考慮，我覺得呢個係可行嘅。 但放啲咩落去啊？咁有啲例子，譬如迪士尼係一期嘅位啦，二期即係包攬邊啲入去啊？即係你意思？ 有啲人提出嘅，而家香港都缺乏一啲夜晚嘅一啲嘅表演啦，係咪？即係史詩式嘅表演啦。咁日頭可唔可以搞啲賽車場咧？咁樣啊，咁亦可以請一段時間。二期有啲有個項目叫鮮花公園，咁佢都希望嚟香港即係開咁有啲唔同嘅景點，能夠即係補充迪士尼嘅一啲。即係不足嘅地方 冇咗啦，不過 呢樣都有一互補嘅作用啦，呢啲都係可以。 鮮花佢冇咗啦，好似係咪已經？ 而家佢暫停咗個項目㗎啦。 OK， 總之就長遠都可以諗下啦，點樣有多啲旅遊設施放埋嗰度協同啦。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到先。姚思榮，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要讀翻俾大家聽先啊。就係呈祥道往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嘅慢線有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到龍翔道近彩虹村啦。另外，大欖隧道往九龍方向管道入口嘅快線有交通意外，好塞車，龍尾去到高埔村嘅。咁駕駛人士請考慮改行其他嘅道路。讲多次啦，就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蝴蝶谷嘅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龙翔道近彩虹村。另外，大榄隧道往九龙方向管道入口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高埔村嘅。好啦，又讲翻迪士尼旁边嗰笪地啦。咁头先听完姚思荣嘅睇法啦，电话旁边请嚟另一位嘉宾，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尹兆坚一齐倾下。早晨，尹兆坚。 早晨，叶冠林。 呢笪地你又提咗好耐噶啦，之前嗰啲过渡性房屋建议，你一路都话嗰度得谂嘅。咁而家听到政府话啦，唔再续嗰个优先权俾迪士尼，你点睇咧？ 我覺得梗係要重新規劃啦，我就唔同意姚思榮咁講咧。即使嗰笪地原本咧就係即係叫旅遊啦，旅遊或者娛樂嘅用地性質啦。咁而家政府點解要收翻先？佢原本就係話睇見咁嘅經濟嘅走勢情況，似乎都唔應該留嚟咁做啊嘛，係咪？咁跟住話咁啊，唔係唔俾歷史嚟俾第二樣嘢啦。咁我就覺得係咪咁倉促咁做呢，係同埋同個原本收回嗰個原意係咪背道而馳呢？即係我都要諗嘢諗得仔細啲囉。咁我自己諗呢，就第一佢而家嗰度呢個附近其實都起緊啲嘢㗎，臨時嘅隔離中心等等啦。咁就我覺得呢，第一個唔使拗㗎啦，將來呢喺未有第嗰個地方一定要重新規劃。喺未規劃之前呢，嗰幾年時間呢暫時做咗臨時性房屋先，過渡性房屋，咁就亦都因利成變嘅。咁但係長遠點做呢，我就覺得應該用一個宏觀啲嘅角度，因為其實嗰度附近亦都有啲填海，譬如欣澳啊、竹篙灣一帶啦，同埋其實大家都知道東涌而家呢成個大山嚟講啊，成個東涌係有填海計劃，咁我覺得要用一個整體宏觀啲嘅規劃態度去睇，作為一個新市鎮嘅延伸，會唔會係一個新發展區嘅模式呢？咁當然呢度有啲技術位嘅，咁但係我就覺得嗰啲技術位可以解決嘅，包括佢話喂嗰度有高度限制喎，20米咁樣，咁就呢個重點喺邊度呢？就是、因為香港政府當時同迪士尼公司傾咗，就係有個咁嘅協議啦，咁就所以呢個二期唔俾佢都好呢，嗰、那個嘅高度限制依然存在嘅嗰、那個地皮，咁呢個你咪同佢傾咯。尤其是香港國際主題樂園公司咧，其實香港政府係大股東嚟㗎嘛，其實左手又係你，右手又係你㗎嘛。咁呢啲技術位，我就覺得唔係問題嚟嘅，當然要傾啦。我哋亦都唔會特登整蠱佢，話既然係咁，咁就喺迪士尼隔離咧整座60层大廈啦咁樣。咁我覺得整個規劃係點做？點樣稍微放寬咗20米限制，令佢個土地嘅價值可以充分地利用到，又配合到我就係所講成個區域嘅新嘅地皮，同埋整體咁睇東涌同埋呢度一帶作為一個新市鎮發展嘅延伸咁樣，咁我覺得咁就可能係比較合理啲咯。咁而家未有具體規劃之前，因為你咁搞咗一段時間啦，咁係咪應該先解決嗰啲土地屬性啊、高度限制啊？期間呢段幾年嘅時間就暫時拎嚟做過渡性房屋，咁咪最妥當咯。 但聽你咁講，長遠個大方向係咪都攞嚟住人咧？頭先你講嗰啲方向都係， 我覺得點都要諗諗，係咪有啲可以用到作為興建房屋嘅用途嘅？即係我哋唔好咁快就閂咗後門先，唔好咁快就係嗰20米限制係死線先，嗰啲係你自己定嘅。即係當時因為起迪士尼就有一個咁嘅保護嘅 措施啦，可以叫做。咁我自己都係同意嘅，要理性啲處理嘅。咁但係唔代表就唔可以諗下可唔可以起，譬如嗰咁大六十公頃，我唔可以黐住你起啫，黐住你嗰邊我哋起啲休閒地方，起一啲公園，跟住遠少少嗰邊近翻多少少鐵路嗰邊我哋起高少少得唔得啊？係咪五二十米變成五十米？得唔得啊？唔係四十層樓，二十層得唔得？十層得唔得啊？ Okay. 即係我覺得好多好多可塑性喺度存在。 但會唔會起落都係 就唔得？ 都係豪宅格局多咧，會就算起到都始終隔離都要。 其實矮嘅公營房屋啊，同埋私樓都好多噶。睇下你咪鄉村式發展啫嘛，其實過去都有咁嘅情況嘅。所以我覺得係整體去再規劃咯，而唔好淨係睇呢個六十公頃地塊咁簡單，周邊都有嘅地啊嘛。咁同埋嚟緊整個大嶼山都係有整體發展，包括政府都會增加十幾廿萬人口入大嶼山，亦都有東涌填海計劃將會又落成。咁我覺得係咪依個係一個反而係一個好時機？洗牌重來先，睇下係咪一個整體規劃發展，而唔好而家收回一笪地就收回又彈翻轉頭又係擺翻一啲嘢或者晾住佢，話嗰笪地係必然又係咁嘅啫，用翻原本嗰個限制就乜都唔使做。咁我哋拗咁耐做咩？政府突然間叫所有遲來的覺悟都好啊，回心轉意啦，睇到個走勢唔應該咁做啦，咁跟住又晾翻喺度啊，咁係白行一趟。 好啦，呢節我剩翻分零鐘，想問埋啦，點睇其他嘅用地啦？因為講緊成日都話覓地建屋啦，高爾夫球場續租粉嶺嗰度，你點睇咧？ 我當然不滿啦，即係佢而家呢個即係彈出彈入啦。你應承咗話三十二公頃其中即係最舊嘅舊場區嗰邊啦，其實我哋當然都唔滿意啦。咁但係就算咁少少支牙膏啊，你都仲係要喺度變戲法，又話續三年，仲要每年一蚊咁樣。咁我覺得個姿態就非常之唔好嘅，好似喺度即係挑戰緊公眾嗰種意見咁樣。咁就我可能係行政官僚嘅愚昧都唔定啦，但係個感覺係非常之唔好，似市民要你做，你越要唔做。你以前都收緊整體一千蚊，你嗰笪地特登收一蚊咁樣，咁個感覺好奇怪咯，俾個感覺就唔舒服啦。第二就係點解要拖咧？你原本應承2024年咧就變成熟地啊嘛，發展局阿黃偉麟，咁就阿局長係咪又改口咧？定係又係緩兵之計拖下拖下，拖到2023之後點啊？下屆政府啦，係咪洗牌重來啊？下一個民政事務局係咪又再傾過啊？即係俾我哋嘅感覺非常之唔好咯。咁就 熟地咧，趕唔趕得切嘅？會唔會佢趕得切嘅？其實都 趕切嘅啦。如果佢2023續完，交得俾佢都一年間就24，佢點變熟地啊？變魔術都變唔到啦。而我自己覺得嗰笪地依然係我係堅持咧，係應該172公頃拎翻出嚟㗎。嗰個唔係針對球場嘅，而係一種理性規劃。其實發展局同埋規劃署咧，佢哋而家咁講相關部分咧，係對唔住自己專業㗎。有乜理由呢嗰、那个区域只係收32公顷係比起收172更好发展啫。而且佢哋自己都讲啦，过去唔收球场有一个论点㗎嘛。就係嗰度其实周边啲交通都係旧式呀，吞吐量不足㗎嘛。其实係咪应该收晒可以重新规划呢？反而32系唔好囉。 OK， 多谢尹兆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发表声明，强调司法机构绝不应被政治化，对法官或法院的批评要有理有据。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最近有部分人单从结果角度去睇同政治有关嘅案件，佢认为如果对判决感失望，就归咎于法官嘅政治取向，系对法庭作不公平嘅质疑，影响法庭独立性同破坏法治，形容系非常严重嘅事。汤家骅话：近嚟有个别政治势力向司法系统施压，提出要成立机构监察法官审判嘅意见。他指出，明白有個別政治團體會對案件裁決結果感到憤怒，但希望他們理解在目前敏感社會環境對法庭作出批評，對維護一國兩制沒有幫助。如果有人對裁決感到不滿，可以引用上訴或投訴機制。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提醒地方政界人士保持警惕，防範中國的宣傳和間諜活動。

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一段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近住康湖居巴士站一段繁忙，龙尾白沙湾码头。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慢车，龙尾就在加龙村。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光板田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都是挤塞啦，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明日大屿计划咁大型嘅项目，库房究竟承唔承受到咧？公民党谭文豪， 等于你屋企将来可能系要装修，你会唔会而家饭都冇得开嘅时候，叫个判头嚟报报价啦？ 民建联刘国芬， 我哋都可以谂下发债集资 PPP 成三月，但我哋忘记咗明日大屿，我哋都会有个收益。 自由党钟国斌， 俾个机会政府去先做一个前期研究，睇系唔系值得去做。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我真的怀疑迪波顿这一世人有没有写过一句乏味的句子。作家珍莫里斯在推荐这本书《我谈的那场恋爱》那时是这样讲的。 艾伦·迪波顿1969年生于瑞士，是居英的作家、哲学家和节目制作人。我谈的那场恋爱是他23岁那阵出版的第一本小说。这一本自传体小说里面，他拎起手术刀，细细解剖自己一段逝去的爱情。 这段爱情可以说是平平无奇，由邂逅到相恋，浸泡在平凡的幸福，倦怠之后的争执和冷战，跟着女朋友移情别恋，经历徒劳无功的挽救，最后才走出失恋阴霾。同世界上面千百段无疾而终的爱情都没什么分别，真正独特的是讲故事的人。 迪波顿以哲学和心理学来思辨每个恋爱阶段，以类似恋人碎语的题材来书写他精准独到的爱情见解。如果你有在书上画重点的习惯，这本书大概会被画得面目全非。 迪波顿用了顺序叙事的手法，等读者可以同佢一起经历一场恋爱。故事嘅开始系佢同柯罗叶喺巴黎飞往伦敦嘅班机上面相遇。对于呢件事，佢有一个名为《浪漫的宿命论》嘅见解。 迪波顿计算咗两个人搭上同一班飞机，并且坐喺隔篱嘅机率系5840.82分之1，咁渺茫嘅数字令身中爱情之箭嘅佢相信绝对唔系偶然。而是命运的安排。他说恋人之所以相信所谓命中注定，是为了减低纯属偶然的恐怖。 若果承认任何一个细小的改变，譬如说航空公司的电脑在处理上面有少少的不同，这样现在令你爱到不能自拔的人就会是其他人。对方原来是可有可无的觉悟，会令人感到焦虑，唯有虚构这一段爱情是神的旨意，恋人才放心地堕入爱河。但查核的真相是，无可避免的从来都只是爱情，而不是某一个对方。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我谈的那场恋爱》，作者艾伦·迪波顿，由仙阁出版。 2020年9月24日，马道立罕有发表声明，指法官履职不可受政治考虑影响。 政府不延长竹篙湾土地认购权有效期，华特迪士尼表示失望。 本港新增3宗确诊，部分防疫限制微调。 大马总理穆希丁指现政府稳固，自己仍是合法总理。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跟住来讲下教育方面嘅议题先。嗱，通识科呢样嘢咧，就之前都好多争议嘅。咁教育局委任嘅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咧，之前就交咗最后报告啦。咁内容当中咧都有触及到通识科嘅，其中就讲到通识科咧就应该维持翻系必修必考嘅。咁但系就讲明啦，就唔应该咧，唔适宜咧以一啲新近发生嘅事情咧作为教学嘅课程。另外啦，就课程内容咧都应该要缩减嘅。咁但系缩减边一啲咧就要待定啦。另外咧就話有關啲教科書係咪需要送審咧？咁小組就話咧支持啊，特別係高中嗰啲通識書咧就應該係要送審嘅。咁佢哋就啲咁嘅建議出咗嚟。嗱，通識科呢個都好有爭議嘅。咁而家就請嚟不同嘅人士又回應一下先。首先請嚟咧有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郭海傑一齊傾下噶。早晨，郭海傑。 早晨，早晨，你好。 系啊，之前你哋都有关注过即系通识科嗰度啦。咁而家听到就系、是、呢、這个学校课程检讨专责小组呢个报告，你系点睇呢？ 我哋就觉得嗱，当然即系传媒就好关注嗰、那个就系话维持必修必考啊、不变啊等等咁样啦。咁但系如果睇细啲咧，嗰、那个细节上边咧，无论系讲紧缩减课程嘅内容啊、厘清一啲范围啊、定名重要嘅概念。又抑或是去為教師去做多啲專業培訓啦、啊、教科書嘅送審啊、嗰、那個考試同埋嗰個學習課程上面點樣去匹配啊等等，咁其實同我哋嘅建議都幾類近嘅。 嗯， 咁當然那個專責小組就留咗一條尾巴啦，就話盡快喺適當嘅時間去進行一個效能嘅研究，咁就再去睇嗰個科目能唔能夠去達到佢效果，咁再去睇佢嘅地位咁樣。咁我哋就始終覺得咧，其實之前報告都有寫咧，就係話應該將個評級制度改做合格與不合格嘅，咁因為咁樣就更加能夠去讓嗰個教師同學生係專注於嗰個學習嘅過程啦，咁多於一個去背誦一啲或者操練一啲考試嘅框架啦，咁樣。 但你哋就建議係淨係分做合格不合格啦。咁而家佢話必修必考，咁其實會唔會兩者有冇衝突嘅？還是都得嘅？ 冇衝突嘅。其實我哋係支持去維持必修必考嘅。咁因為所有其實佢維持必修必考，就即係話所有嘅學生都依然會係讀修讀呢一科啦。咁如果你將佢改做選修嘅話咧，其實你睇翻以前高級補充程度會考嗰一個通識科咧，即係可能係得10% 嘅人係會去選讀呢一科。咁嗱讀嘅人少咗嘅話咧，咁對於呢一科去將佢嘅想達至嘅一啲宗旨啊、明辨思考啊、創造力啊、解難啊，將佢帶俾所有嘅學生咧，就會有一個影響咯。 但係佢今次呢個專責小組報告就似乎冇特別著墨喺嗰個即係評級係咪兩級嗰樣嘢喎，係咪啊？ 冇錯，係。 咁其實同你哋嗰都唔同喎，佢冇著墨就即係其實假設就維持翻原來嘅方法㗎啦，應該。是不是咁樣理解應該？ 我諗咁講啦，佢哋冇著墨，冇講得唔得啦。咁但係同時間其實佢哋亦都學頭先講話齋，就係即係留咗一個尾巴去再進一步去審視即係呢一科咁樣。咁所以我哋亦都覺得。當然你話改評級是一個比較大的改變嚟嘅，咁如果話佢哋需要啲時間去做一啲研討研究咁樣先至能夠決定，咁呢個都可以理解嘅。 嗯，好嗱，呢個就講到必修必考啦，你都同意啦呢個。咁另外啦，就提到新近嘅事，近期嘅事就唔適宜攞嚟做討論啦，唔適宜做一啲課程嘅內容啦，教學課題啦。呢點你又點睇呢？ 我哋就覺得嗱，其實我哋就冇講話係乜嘢題材一定。不可以教的。咁我哋主要係兩個嘅大嘅原則啦。咁一個就係事情嘅真確性啦。 嗯， 即係如果嗰、那個其實專責小組都有提到或者援引一啲外國嘅例子去講話，其實如果嗰件事係即係慶合合未有一個結論嘅話，咁就作為一個事實咁樣去傳導俾學生，咁會唔會係一個？唔係咁理想嘅一個做法咧，咁樣咁呢個其實同唔一定係一個政治事件嚟，其實本身你可以想象到一個科學嘅新發現，其實亦都可能係幾年之後被推翻嘅，即係嗰個，所以嗰個度咧點樣去拿捏啦，咁樣咁所以喺呢一個角度去睇嘅話咧， 係有佢嘅道理。咁第二，我哋覺得其實更加緊要添嘅咧，係嗰個作為一個原則，就係話你教一個題目嘅時候，佢到底係咪符合嗰一科嘅宗旨，或者嗰個想達至帶俾學生嘅一個意義咁樣啦。咁其實如果即係你可以想像一下，咁如果通識要教新冠疫情咁先算，咁起碼一個學生佢要認識乜嘢係傳染病，乜嘢係疫苗，乜嘢係防治，即係呢啲關鍵嘅概念，起碼佢需要去理解。咁如果佢唔明嘅話，其實你去夾硬叫佢討論咧，嗰個意義又唔係好大嘅喎。咁所以我諗嗰個大原則反而係我哋係著墨於呢一方面，就係話你嗰個課程能唔能夠去真正去培養嗰個思考嘅能力啊，達到呢一科嘅宗旨啊，係多於話呢一件事嗰一件事就唔能夠去作一個題材咁樣。 嗯，好。嗱，另一點提咧就話縮減課程減榜嘅，你都同意係咪呢個都？ 係啊，係啊，係同意嘅。 太多啊！而家考得都係。 其實你諗翻而家。168個教學小時左右，因為它250個有三分一是擺在 IES 那裡，168個小時去教6個單元12個議題，樣其實是挺闊的，因為如果你看回那些議題每一個都可以，你都可以說是可以成為一科那麼小的，你無論是說法治、社會、政治參與，定還是說科學、科技同埋公共衛生咁樣，咁呢一啲嘅 topic 都係一啲可以好闊嘅 topic 嚟嘅，咁所以將佢縮減咧，其實係有助於師生啦，去聚焦一啲佢哋想去即係傳遞或者去真係學生要去掌握嘅一啲關鍵概念，去深化嗰個討論咧，係有助於呢一科去達至佢嘅目標。 嗯，另一點報告重點就話都覺得應該要送審嘅，即係出版社出啲教科書。這個就同你之前提嘅你研究嘅建議吻合啦。這個你都係有類似諗法啦。 係，冇錯。其實睇翻教科書咧。其實教育局的講法你可以說是一致的，因為當初通識科出的時候說不需要去送審，其實最大的原因就是覺得他不需要，他覺得不需要有教科書嘛，因為你多元的材料啊等等樣。但是其實我們出報告其實兩個三個禮拜前其實都做了一個調查的，就嗰陣時就話問老師話，其實你用乜嘢作為一個主要嘅教材咧？咁依然有九成嘅老師係剔咗，即係教科書係其中一個主要嘅教材。咁你又用你又唔審嘅時候咧，其實係帶嚟一個問題。咁所以你話既然係個現實係咁樣，咁教育局去將佢納入嗰個送審機制咧，都係一個面對現實嘅做法嚟嘅。 嗯，好啦，就整体啦，咁你觉得通识科嗰啲改革个进程应该点做咧？而家步伐点样啊？使唔使再快啲定点啊？应该？ 其实我哋都觉得通识科系需要有一个大执啦，可以咁讲。但系嗰个大执就聚焦于课程系比较多嘅，咁我哋都知道。除了這個的專責小組，就比較一些方向性的一個建議啦。咁亦都另外有一個一個 ad hoc 的一個專責小組，是在課程發展議會下咧，咁應該是今年稍後或者出年初之前啦，亦都會有一個報告就住一個課程的修訂去作一些比較具體的建議。咁入邊亦都應該是會包括。一啲課程內容嘅一個修訂啊，等等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即係 look forward 睇，係期待去睇呢啲咁嘅建議嘅。 嗯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同你傾下先啦。阿郭海傑，多謝曬你接受訪問啊。郭海傑咧就係團結香港基金教育及青年研究主管啊，佢哋冇耐之前咧，先至幾個禮拜前咧，先出咗一個咧有關通識科嘅一個研究嘅結果嘅。咁頭先提到啦，就有幾項嘅報告重點啦，就嚟自教育局委任嘅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啊，其中就講。通识维持必修必考的，但是就说明了就不要用一些新近发生的事做教学的课题，另外要缩减课程的，但是删减哪些内容要待定的，最快都要三至四年后中世纪推行经修订的课程都要一些时间的，另外教科书就继续都是建议有一个想法就是要送审的。休息一阵先回来再谈。 有声好书， 钟景辉声音演绎，带你用耳朵阅览李卓芬著作《心无挂碍》， 卸下这些心头的重担，身心才能感到轻安，日子 才能过得自在。 聆听动人故事，细味人生哲理。有声好书精华版，星期五深夜两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亦可以于港台网站重温。 与 CEO 对话2020， 今集的嘉宾是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旁边的人是不是可以一起开心，一起做到一件事呢？就不是只是自己话差事，做大事的人其实都是要一个团队一起，很少是你说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 与 CEO 对话2020，壮志高飞，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傍晚五点到六点，港台电视31播出。 1872311，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好啦，继续请嚟其他嘉宾咧，讲讲对于今次呢个报告嘅睇法啦。请嚟咧有教协理事，亦都系通识科老师张瑞辉一齐倾下。早晨，张瑞辉。 系早晨。 头先简单归纳咧，就有几点重点啦，逐样讲下先。其中一个就维持翻通识科必修必考嘅呢一点，你点睇咧？支持应该系咪？ 咁当然支持啦。即系我谂一路以嚟，其实无论系即系本身教育界自己啦，或者其实好多公众都对于我谂通识科即系作为一个必修科嗰个重视系重要嘅。咁我谂亦都当年呢、這个即系新高中改革嘅时候，我谂文凭试喺国际认证上边，咁通识科作为必修科嘅即係一部分，咁如果有啲咩轉變嘅話，其實我哋都會擔心會唔會都影響咗文憑試嗰個國際認受性咧。咁所以依家小組個決定，咁即係嗰個建議，我哋覺得都當然係歡迎啦。 作為通識老師，會放心啲啊？之前講到好似都有好多不同嘅聲音啊嘛，而家都起碼肯定有呢科留翻喺度先啦。 咁當然可能都未完啦，即係仲有個尾巴就係、咁佢嗰個建議入面都再提嘅，就係跟住都要去再檢討，即係嗰個科目嗰個所謂即係效能啊咁樣。咁我哋都擔心係咪都留咗條尾巴，即係會讓呢、這個即係爭議都繼續延續落去，令到即係老師又好，學生又好，都冇辦法可以即係安心地繼續去教或者學咧咁樣。 咁就翻報告嘅其他要點又同你傾下。其中一個就講到啦，就第日教學課題咧就唔適宜咧用一啲新近發生嘅事情嘅。而家以你經驗多唔多用啲新近發生事情嚟討論嘅？唔用咁又點咧？ 我又會覺得其實當今嘅教育即係學習咧，其實好難話即係脱離現實，好象牙塔咁樣學習。即係就算你話地理科，咁我哋都會傾到全球暖化，咁其實都係不斷轉變緊啦。經濟科可能都會講到中美貿易戰啊，咁樣其實都係一路發生緊嘅事。咁我諗通識科其實都唔係話一個即係攞一啲社會時事去作為去應用一啲嘅知識或者概念，我諗唔係一啲咩咁新鮮嘅事物咯。咁但係喺個建議入面好即係刻意地提，咁我哋就會擔心其實係唔係即係就住一啲政治事件嘅討論，其實要畫咗啲紅線呢。咁本身呢樣嘢喺其實任何嘅即係學科學習上面，其實一啲都唔新鮮咯。 即係而家都多用嘅係咪本身？教通識 都會嘅，即係例如話講到即係生活素質嘅話，咁例如話依家嘅即係香港嘅住屋問題啊，或者即係甚至一啲即係社會福利嘅問題，咁都會討論到嘅。醫療咁冇理由依家唔傾呢一個即係新冠疫情啦，咁樣。 但會唔會動態嘅事咧，未有定論難教嘅咧？你點樣克服嘅咧？ 我諗唔係，即係我哋唔係教嗰件事，而係用嗰、那個即係社會事件去即係應用翻我哋所學嘅知識啊嘛。即係例如話，當我哋講即係新冠疫情，咁當然我哋唔係教依家新冠疫情個發展係點啊，或者去點樣評價啦。但係調翻轉頭係，我哋可以喺疫情嘅即係。依家無論係各國啊，或者香港嘅處理上面，我哋見到一啲即係可能係反映咗即係醫療系統嘅任何一啲問題啊，或者應對嘅方法嘅時候，係唔係即係可以提高到政府嘅認受性啊，或者等等嘅一啲好多概念知識嘅應用上面。咁我諗學生又會有興趣，咁亦都即係對於佢哋點樣去靈活去即係應用到個知識，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教材咯。 另一點就話要縮減課程嘅，刪減邊啲都仲要再傾，但大方向都話建議應該要縮減同檢視課程內容嘅。你又點睇咧？縮減嗰度會唔會象徵住即係課時都會減少啊？ 嗱， 當然課程內容呢，其實一路以嚟我哋都即係我諗教界入面都唔去即係否定話即係要有檢討嘅需要。咁但係我諗最關鍵嘅就係即係整個檢討嘅過程，或者即係有啲咩嘅修改都好啦，咁一定要係即係依家其實都有一個既有嘅即係諮詢嘅制度啦。咁透過即係唔同嘅即係反覆嘅討論啊、諮詢啊，得到一個真係專業嘅決定，就唔係一個即係由上而下嘅即係政府嘅一個睇法壓落嚟啊，或者一啲政治嘅即係壓力影響啦。 喂，其實縮減課程等唔等於縮減課時啊，還是冇關係兩樣？ 分開嚟傾嘅，因為課程嘅內容就係你教啲乜嘢啊，或者你教到幾深入啊咁樣。咁但係課時就真係呢一科喺即係成個課時入邊佔幾多個百分比啊，或者幾多個課即係俾幾多個小時咁樣咯。 好啦，另外啦就講到教科書嗰樣嘢啦，就必須送審嘅建議都支持咁嘅方向啊，你點睇咧？ 當然即係。我哋會睇嘅就係最初通識科定立嘅時候，其實係政府自己都提出，就係貫徹翻個課程宗旨嘅話咧，都唔建議送審，因為可能中間都即係鼓勵老師去多啲去即係制定一啲適合學生嘅教材啦，亦都喺理解課程入邊，即係可能都有一個空間喺度啦。咁但係當然我哋見到之前嗰個所謂自願送審咧，其實可能嗰個送審個即係審查嘅要求，可能比一啲即係其他送審嘅科目都更加嚴格。咁但係我諗我最關注嘅就係、是。即究竟乜嘢原因令到即係例如話喺轉送審嗰啲情況底下都要求即係書商要改變一啲寫法啦、啊？咁我諗我哋唔清楚政府嗰把尺係點樣，呢、這個係最一個最關鍵嘅問題。咁當然，如果貫徹個目標嘅話，我都覺得唔應該即係要求送審嘅。 好啦，嗱，整体嚟讲啦，咁佢都提到咧，就话要更新2008年公布嘅德育及公民教育课程架构，呢啲个整体嚟讲噶啦，就话加深学生对国家嘅认识，学会尊重不同意见，热爱和平同埋尊重法治。呢部分又点睇咧？系咪都回应紧近日嘅社会气氛之下提出嘅？你觉得你点睇啊？啲 我谂。即係專責小組佢哋都係喺依家嗰個政治大環境底下啦，咁佢提呢一樣嘢，我諗同樣地，我哋最關注嘅就係、是、究竟背後會唔會即係都係一啲嘅即係政治宣傳，或者一啲即係唔容讓即係學生去自由思考嘅即係課程內容，即係夾雜咗落去，然後滲透喺我哋嘅課程當中咧。即係我估所有呢啲嘅課程內容嘅決定，都係要經過一個即係既有嘅諮詢機制啦，同埋一個真係專業嘅決定咯。 OK。 咁我諗都有一點都真係想提嘅就係、是，我哋。另外一個好擔心嘅就係依家喺即係建議入邊都提出話，即係考評局要即係同教育局去配合喺嗰個出卷啊等等啲地方。咁我諗呢個同一路以嚟即係考評局係一個獨立嘅即係考評機構呢一個原則，我哋好擔心會唔會打破咗咧咁樣。 OK， 好，咁多謝曬你先啊，阿張瑞輝同你傾咗先，多謝曬你啊，張瑞輝咧就係教協理事，亦都係通識科老師嚟嘅，都係回應翻咧有關教育局委任嘅學校課程檢討。專責小組之前交的一份報告的。今天談到這裡了，拜拜。